因为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涛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哲涛。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哲涛。刚才我整理一天的收获，发现没有太实际的，好像有很多事情都没有来得及去做。最后我找到一些好听的夜歌，我想如果你喜欢，那将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。 这地球能收留伤心人多久，等着我泪流，用失去衡量拥有。害怕真爱不好找，以为得不到的人最好，好在遇见了你，一起终老能看得到。感动是否我想靠那双脚，实在的心跳让我明了，懂得珍惜才有收获。 发短信说他特生气，你说我哪儿惹他了？问他吧，他还不说，这可愁死我了。 在熄灭之前都该燃烧，怎么我的心没人打搅，不怕多情容易老，我黑夜白天地寻找，在安静之前想高声唱，又有谁会听到，天涯究竟会有多高，是不是人的一生都飞不到，幸福究竟会有多好，是不是看见一次就忘不掉，我找呀找，可是幸福还在天涯。 你的话我晓得，无论你说的多么温和，某一些难解的隔阂，把爱伤害了，那多不值得。没什么好怪的，我已经发力继续拉扯，没有谁非爱谁不可，就算变心了也非罪不可赦。他只是最最无辜的第三者，就算他消失，此刻告诉我能得回什么呢？责怪他有 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《第三者》。第三者这个词似乎有些敏感，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。可是我们换一种方式想，我们似乎都是第三者。比如说，我们会在白天和黑夜之间矛盾思考，反复犹豫，到最后我们通常会发现我们都很寂寞。 赶着下班的计程车，一笑而过。下班后不想回家的我，谁要前。我问朋友来陪我，有谁来爱我？买醉的时候你认识我，最后还一起生活。

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 五十一 只羊， 五十二只， 五十一只， 五十三， 五十二只， 五十四， 两百零二， 五十五， 两百零三， 两百零 六，一千零二，都多少只了？怎么还睡不着啊？ 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五只羊。 星星， 我多么想念你，当

走越冷，数着每盏灯，想忘记心疼。爱得越来越深，越不敢多问，怕变得陌生，拒绝每个快乐的人。我偏对寂寞认真，锁住为你打开的门，却发现我还在等。告诉我其实你 让夜歌给你温暖，陪伴你走出自己的路。这里是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 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，请你牢记暂时第一遍，你只为开创一个新的前途。请你等我回来，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。

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？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？爱像这种你的宇宙，但现在已经被我清空。你让我整个人都冰冻，还怎么再次被你心动？ Wake up me 不是你的意愿，离开我开始新的起点。可能我还会对你贪恋，谁让你曾经让我疯癫？去的画面，看往后的几天，我猜你也不会出现。我会想这几年，就像是要命的冰链，你可能听不见来自大 Q B 的挂念。可能有点累，觉得对不对？这是第几次在为你宿醉？给了我肩膀，你在谁身旁？买的礼物变成了回忆。曾经我多想把你变漂亮，看着别人羡慕你的模样，没关系。有小熊陪科比看月亮，我已经看到跟你断电的过程，但我假装看不见。是不是要我变得像个厉鬼才能进入你的世界？为什么不说再见？我猜你应该是不小心的忘